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73集，前往死亡之地。六人匆匆离开林子，回到原来休息的地方。篝火已经燃烧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点小火苗在寒风中将灭未灭。所有人面面相觑，刚才情况突发，虽然谈不上生死一瞬，但也有点惊魂未定的意味。柳四打破了沉默， 看来那棵树传达给我的信息是对的，他说森林是死亡之地，越往里走就越危险。 李寒儿弯腰捡起一些柴火丢进火堆，把火重新烧旺，也重新给人带来了温暖。刘清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但也意味着森林里出现金苹果的可能性最大。 刚才那些东西怎么那么像僵尸？ 张松撇撇嘴， 你们不是体验过特管局的丧尸模拟吗？那些玩意儿就是丧尸，但是我估计美国人肯定在这里整了升级版，刚才从树上扑下来攻击我们的，估计就是上次我们遇到的那种高级版本，具备初步灵智的。 当时宋局本来说要让我跟杨守一体验那个模拟系统的，但体验当天系统好像中毒了，杀了一天病毒都没弄好就耽搁了。 冬至嘴角抽搐，深感无语。 为什么一个中美合作的高科技产品也会中病毒？难道操作那套系统的人整天用那套系统在看小黄片吗？ 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既然已经上岛了，森林里肯定是要去一趟的，不过晚上太危险了，我们白天再出发，到明天傍晚天黑之前，不管能不能找到什么都要离开森林。我发现这里与森林之间似乎有一条界限，只要我们不越过那条界限就是安全的。 这个意见是最为稳妥的，虽然张松觉得这个团长有点谨慎过头了，但冬至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着想，其他人自然没有意见。 日本人不是也跟我们上了一个岛吗？说不定他们现在正焦头烂额呢。 我就说嘛，美国佬对丧尸那么热爱，肯定会专门为他腾出一个岛的，是吧？我的预言实现了， 谢谢你了。那请你预言我们接下来会一路顺利吧。 刘清波挠挠脸， 我觉得有点难，说不定我们会遇上一个恐怖大丧尸。 坐在他们旁边的冬至和柳四两个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左一右伸出手捂住刘清波的乌鸦嘴，饶是以刘清波的反应也躲不开这两只手，只能在之后狠狠地把他们的手拍开，使劲翻白眼。 不许说话。 有团长和副团长在，似乎再大的难题都不会令人沮丧。 接下来的后半夜，众人得以平静度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李寒儿还在他们的休息区域周围布上了一个简单的符阵，只要有东西接近立马就会起反应。由于雾气的笼罩，岛屿上的白天比外头来得晚，但夜晚又要更早降临，等于白昼时间很短，所以天刚蒙蒙亮，众人就收拾妥当开始进入森林了。 我记得之前参加丧尸模拟的时候，那些丧尸都是分等级的，最普通的应该就是昨天晚上地上冒出来那些，第二级的是在树上埋伏我们的那种，它的行动力非常迅猛，而且已经具备了低等智慧。还有一种是李应他们遇到的，灵智更高，甚至会伪装像变色龙那样隐形。我怀疑美国佬也没少研究第三种丧尸，等会我们必须加倍小心，进了林子之后尽量不要走散。 李寒儿想了想，从背包里拿出几个铃铛分发给众人，每人一个。 这种铃铛可以感应敌袭，就是在敌人向你发起攻击的那一刻会响，时间很短，但聊胜于无， 哪怕只有一秒或半秒的时间，也可以让人迅速防备，减轻伤亡。众人将铃铛配在身上，一步步深入森林。每隔一段距离，柳四都会与林子里的树木进行沟通。 这片森林被死亡气息覆盖，树木根部已经逐渐腐烂， 这些树木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讯息，只能告诉我，美国人很可能将这座岛屿作为一个培植丧尸的实验基地，后来发现情况失控，就果断舍弃了这里。这里所有的生物可能都被尸毒所渗透。 哎，我就知道美国佬没安好心，把垃圾全扔在这里，然后让我们来给他清垃圾。 也许威廉那边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糕，起码我们还没有遇到他说的鹰爪女妖呢。领导也不是派咱们来送死的，他们真要这么做，以后交流大会也就不用继续举办了。吴局龙局他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等到咱们在这里团灭，黄花菜都凉了，还谈什么报仇不报仇啊？不能这么说，太没威风。 于是刘清波话锋一转， 哎，话说龙局他们是不是另有任务啊？ 我们现在身处十万八千里远的大西洋海岛上，老刘他们知道了也就知道了，没有泄密的可能性。等我们回去，师傅他们的任务应该早就完成了。是。 张松也插了句嘴， 吴局跟龙局他们去日本了？ 你怎么知道？ 切，我们离开之前露面的只有宋局，讲话的也只有宋局。交流大会这种大事放在平时，吴局那么爱表现的一个人，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表现的机会。这次这么反常，肯定是另外有任务。 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 众人不由自主地望向在场的爱表现的吴局的失职。 你们继续，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们找了那么久的石碑，一直没有线索，大家都在说擒贼先擒王，领导他们肯定也想到了，只有找到阴雨秋燕那个龟孙子，所有事情才能水落石出吧。 冬至冲张松竖起大拇指， 当代狄仁杰。 众人虽然在聊天，但注意力一直高度集中，没有松懈过半分。就在这时，走在最后的柳四身上的铃铛忽然响起来，紧接着最前面的冬至腰间的铃铛也叮铃铃的响， 前后两个方向都有敌人。 这个念头在脑海中升起，下一秒空气中传来的响动极其细微，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见。离冬至最近的一棵树忽然窜出一道身影，对方浑身上下竟生得如同树皮一般，半点气息也无，以至于刚才冬至他们路过时蔑视半会儿都没有发现他。电光火石之间，冬至意识到这应该就是李应遭遇过的那种丧尸，灵智极高，又会伪装隐身，只是他没料到自己一语成谶竟会那么快就碰上对方。速度极快，但冬至早已剑握在手，听见动静的瞬间也同样出剑，剑刺入皮肉，很快在怪物胸腹处绞出一个血洞。但怪物不退反进，双爪依旧朝他们抓来，对方身体的压力伴随速度飞快压向自己，冬至被他撞得连连后退。与此同时，刘清波的剑横扫过来，这一剑力道不小，伏魔剑之威力举世罕有，直接从后面就把怪物的头颅斩飞出去。但这并不是结束，柳四那边同样遭遇了一只高级的丧尸怪物，李寒儿正与他联手一道对付，其他人根本来不及去救援，从泥土中突然伸出无数鬼手抓向众人，十指尖利，一爪过来就能穿透衣物，直入皮肤。那些指甲上细看还泛着紫黑色，这是典型的尸毒，一旦皮肤被划破，就有可能染上尸毒，逐渐变成行尸走肉。上次培训期间，正是在这种模拟环境中，冬至失去了好几个队友，但那毕竟只是模拟，眼下这些丧尸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不过比起那个时候，现在的他们已经强大了许多，对付这些东西自然也不在话下。此时六人自发占据了一个方位，彼此没有距离太远，方便救援队友以及及时被救援。攻击柳四的那只高级怪物极难对付，对方的灵智似乎不逊于人类，见柳四几个人有备而来且实力强悍，当机立断后退撤离，一秒之内就消失得干干净净。借由气息的掩藏和铺天盖地的森林，哪怕柳四也无法从中找到他的存在。另外几个人 则一直在清理地上冒出来的鬼手。张松的火符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非同一般的效果，他一道符下去就燃起一片火，那些鬼手在火中挣扎哀嚎，很快就被烧成焦炭。刘清波随口说， 不如放火把这片林子烧个干净，正好把那些该死的丧尸都灭了。 啊，你想累死老子吗？那得多少符火？ 大哥别说笑了，这片森林烧个三天三夜都烧不干净。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